腊月初八，节目开始为你带来的是久石让的《风的传说》。如果说影像是电影的血肉，那音乐就给了电影的灵魂。音乐在电影中可以渲染气氛，更能够画龙点睛。每周三的古典流行是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很多朋友都说很喜欢这些音乐的内容。每当以前看电影的时候不会太注意到音乐，现在也会随着电影中的音乐感受到起承转合。有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当音乐出现了，比方说我有一次听到一段捷克的音乐，比方说沃尔塔瓦河，我说影片这里的镜头应该来到了捷克，果然就是这样。有时候听音乐真的可以预知电影的很多内容，也是语言尽头音乐可以出现的地方。两种不同类型的音乐，一开始是久石让的，而这里呢听到的是法国作曲家弗朗西斯赖他的音乐。欧洲音乐与日本音乐家对音乐真的有很大不同，但是都富有着美感，是这样吗？好吧，腊月初八，古典流行开始签到。昨天其实是音乐广播25周岁生日，有好多的微信的内容没有来得及和大家继续分享。不过今天呢，我们先继续走吧。腊月初八，我们还要走向未来，但是很好，还是想念一下桃子的这个微信，昨天的祝福，说希望不太迟的祝福，祝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未来的日子里，希望一直有古典也流行，一直有小月老师的声音陪伴。好啊，我也希望可以这样。好的，一班的同学来签到。13:50的时候，很准时的是我爱钢琴，还有遗忘，还有雪笛，还有嘿会飞的老马，叶子，小象，丁香，午后红茶，微笑。是啊，谢谢大家，都祝愿大家的是腊八节快乐。来看二班 Nick F 又是最早的，你好。还有甲贺山人、溪水长流、秋水风神、Aaron、花板、爱乐立本、 一封又几白，还有多心龙二，怪哉虫，美美 Zeno 小姨娘，似水流年娘，还有少阳听云飘然，说离开北京一周了，恢复喝茶听广播的程序，那现在在哪里呢？还有聪明你好，朱子成，今天是腊月初八，大家在音乐当中也表达这个祝福的情绪。那大家知道腊月初八是如何而来的呢？就是农历的十二月初八，古人呢有祭祀祖先还有神灵，祈求丰收吉祥的传统，一些地区呢才有了喝腊八粥的习惯。这个呢其实和宗教也有关系，岁中之月称腊月，就是十二月份，含义有三个：一曰腊者饥也，指的是新旧交替的日子；二曰腊者同猎，指的是田猎获得了这种禽兽好祭奠祖先祭神；三月腊者呢是趋意迎春，所以腊八节呢亦叫做佛成道节，所以有三层的意思。当然今天是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来听一段好听的圆舞曲。每周三的电影音乐时间，大家都感觉到音乐的美好，而且在音乐中会有不同的感觉。而接下来这首歌呢，选自《冰雪奇缘》，很适合在现在来聆听吧。 Snow gl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ve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ay。Avec notre passé pour guide, on se devrait d'être lucide. Mais notre méfiance est à bout. L'amour est bien plus fort que nous. J'espère où qu'on se résigne quand il le veut, il nous désigne. Voilà, ça devait être à nous. L'amour est bien plus fort que nous. De moi qui ferme, le temps s'habille de mystère et le vent du soir est plus doux. L'amour est bien plus fort 小号在这里吹起来，预告着故事的开始，也是故事的结束，仿佛这就是一个循环。这是电影《教父》当中的音乐，大家都熟悉，作曲家也是意大利的作曲家，很有名的尼诺罗塔。 电影《教父》是马龙·白兰度、阿尔·帕西诺、罗伯特·德尼罗等伟大演员演绎的一段极具浪漫色彩的黑帮史诗。这部电影不但在评论、艺术和票房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而说到音乐，它被称为意大利电影音乐教父尼诺·罗塔，他的电影配乐极其优美。我们这里听到的是电影《教父》的主题音乐 Godfather。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两段

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在零下11度左右，天气非常寒冷，防寒保暖还不能松懈。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偏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零下4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零下11度。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由中国文联主办的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2018春节大联欢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活动汇聚了各艺术门类众多老中青文艺家，迄今为止已成功举办了15届，也是每年春节期间向全国观众奉献的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昨天已经定档春节上映的合家欢动画电影《熊出没变形记》在北京举行了春节全球大联欢，因饰演大热美剧《破产姐妹》女主角卡罗琳一角的好莱坞女星贝斯比厄也前来为该片打气。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公布提名，《水之行》13项领跑，《敦刻尔克》8个提名紧随其后，克里斯托弗·诺兰第一次提名奥斯卡最佳导演。另一部大热片《三块广告牌》提名7项，其中男配角获2个提名，但最佳导演落选。《金刚狼3》提名改编剧本，是超级英雄电影首次提名该奖项。《泥土之界》的瑞秋·莫里森成为奥斯卡第一位提名最佳摄影的女性。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974饭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时光流逝，金钱永恒，经典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 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还记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过 The Mission 研究莫里康利的荒野大镖客当中的音乐，一种在丛林中一种人类的无限觉醒的有力量的音乐，而这一首则是另外一段贾布里尔的双簧管。很多的不舍，衙门说签到，祝小月老师各位乐友腊八节快乐。而看到遗忘的微信，我觉得真的很有很多的感慨，说今天最后一次在北京听广播了，不知道去国外以后还有时间再听吗？有太多的不舍，压力大呀，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还有行李，不知道何时才能再回来。不过还好，听着音乐，压力已经释放出来。遗忘，我觉得别忘了，我们现在是21世纪。广播我经常说是我们沟通的方式，音乐可以让我们的心灵相通，对吗？现在有网络呀，如果你有手机，像有 iPhone， 都可以 APP 下载我们的 RBC， 还有在网络上也同样可以收听，来听回放。随时可以聆听小月老师古典也流行和音乐带给你的无限感动。也祝愿你还有生前的各位好朋友2018年我们一切可以顺利。 Just a little change, small to say the least. Both a little scared, neither one prepared. Beauty and the Beast, ever just the same, ever a surprise. 有人问这一首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吧，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在题材涉及非洲这片神奇大陆的各国影片当中，美国导演齐德尼·布拉克在1985年拍摄了《走出非洲》。很多人觉得，哎，非洲的音乐应该是那种充满着动感的，还有那种节奏的，而这一部 这部电影我们都知道，经典当中的经典，是具有着艺术性和内涵的一部。他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编剧、最佳摄影、最佳原创音乐等七个奖项。这部电影的配乐反复跟大家介绍过，John Barry 也是他的代表作。他一种含蓄怀旧的情调，表现了20世纪初现代文明对世界以及其他文明的文化侵袭而产生的反思与自省。而这一段太有名了，在后面的音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地的律动、万物的呼唤、泥土的芬芳。但男主角丹尼斯驾着一架小型飞机把凯伦带上蓝天，俯瞰他们热爱的这块神奇富饶的大地的时候，看着各种飞禽走兽自由自在地奔驰的时候，于是优美的音乐主题一泻千里，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凯伦心中饱胀的激情澎湃。特别想跟你说，在北京再听听这样的音乐吧，你感觉可以俯瞰你所热爱的故乡，无论是在哪里。音乐面前真的不分国界，音乐面前也是人人平等。是的，音乐是一种让我们在精神上远走高飞的幻想，高山流水天籁之音，我们的风景世界里随处都可以融合着音乐，音乐也不分界限。就像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电影音乐，但是这和平时播的古典流行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这些音乐都是打动我们的音乐。在这里呢，我们感受到充满着热带风情的巴西，选自 Rio。 Água verde rindo, mares vindo. Tudo é samba e samba, vem sambar, meu bem. Para ter amor, um pouquinho de rio. Onde a paixão é um riso de alguém. Vou te dar calor e um carinho de ritmo. Todo meu amor com a natureza vem, vem. Let me take you to Rio, Rio, fly.